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命啊。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one, two, three, four, 听风骚开心好多，我是小张张。 今日爱好系列有梁朝伟，我愿意为你好好咁样敬一个礼，你嘅 fans, 小蕊蕊上。I love you, Tony! 踏入九月，我奋力向前，我已经有晒全个月嘅 planning 啦。九月二十七号星期三隆重推出弊家伙，中秋节唔记得买月饼，买错过正中嘅。留意九月二十七号， 好有 planning 明说， 系咪有节日系列啦？佢真系有重阳节啦，有中秋节啦，系咪？有圣诞节啦， 冇错，仲有 Halloween， 全部弊家伙， 加油！ 加油加油啊 ！OK， 我知我哋星期四嘅节目雷暴警告又到十一点九，我哋带嚟呢一首太极嘅。人类高歌开始节目噶，二十八度嘅温，相对湿度91%嘅星期四。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天一样有雨。下一个礼拜初短暂时间阳光白白，又会出嚟晒阵啊！今日有我都系列，系大家喜爱的俊男电眼。梁朝伟，今日第一集《我们的广播》喺12点之后为大家送上。今日嘉宾系边个？稍后话你讲讲。 嘅呢首全人类高歌一次我哋嘅节目㗎啦。其实我哋嘅节目呢唔单止最近呢有时令呢个话剧啦，仲有呢一个嘅连续广播剧啦。大家要有听我都知道㗎啦。咁星期二呢呢、這个八月再见九月你好之外呢 其实星期三个名 字记得啦。 我唔到。我同你讲嘛，你继续落去都可以写㗎。係咪就九月再见十月你好。跟住就十月再见十一月你好。 名字唔使改。 2023年再见 ,2024 你好。 做到我哋呢班人呢老 晒。佢记唔记得20年前。 好嘢好嘢。 哇正 喎。我喜歡你這樣，努力去做一樣東 西。但星期三我未記到，星期三昨天的劇叫什麼？ 天空下的彩虹， 這個我反而我未記到，是嗎？我很努力地記到的，星期二記得一天。 我還以為是足球小女將，不是 嗎？那個其實都是連續劇，都是 足球女小將，這個名字，那小孩已經研究了幾次了，你記不記得？ 遲些叫中將，再遲些叫大將，是不是這樣？隨著 他的 年紀，哇，真是厲害， 好玩好玩。 因为琴日做咗呢个添，做完都唔知道自己做过啲。 仲有呢个大蚊公，大蚊公与蜜蜂。 哇，系大蚊公啊，大蚊公大战蜜蜂都几好玩。 系啊，环保系列嘛。我有帮你 mark 低噶。 Okay. 差唔多我会嗌你。 第时啲 fans 好耐冇做， 可唔可以点听？我听歌 可以。 我想你可唔可以做翻呢个大蚊公啊？ 可以。 系啊，等我帮你同 National Geographic 倾啊。环保系列 系合 作。 是啊，坐住一架吉普车， 系啦， 哇正啊， 完全唔关事啊， 冇人落车 啊，好嘢嘛， 正啊正啊，生命非常之精彩。咁其实最精彩系乜嘢？自己可以选择嘅。 系啊， 喂，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咁样。咁有个女仔咧，网上佢就话啦，其实我觉得我冇做错啊，点解啲亲戚朋友咧会咁多即系批评或者系不停咁走埋同我倾偈咧？咁样 又点啊？呢个 系啦，一有呢啲系列我惊惊地。 诶，嗱，估下。关于家务嘅 ，no， 关于拍拖感情嘅 ，no， 关于俾家用 人生嘅几样嘢啫，嗱，爱情啦，工作啦，系工作嘅， 转工， 因为佢觉得唔系犀利转工，佢话觉得咧，而家一般人咧用好多时间做嘢。咁咧，虽然咧你会赚到一啲钱嘅，但系好辛苦啊。好啦，咁本来咧即系毕业之后咧出嚟社会啦，咁啊打一份叫 full time job， 但系觉得冇晒时间，于是咧佢就决定啦，其实我可以打一半工，然后一半时间我去享受嘅啫。 balance 系啦，咁佢就将 work life balance 咧就真系好 balance 嘅，每日只系翻半日。咁但系当然你谂得到啦，佢翻半日，于是佢人工咧就得翻一半啦，吓即系大约一半啦。咁佢就觉得其实冇紧要啊，我只要将我嘅买包包啊，享受嗰啲嘢，唔要啊，即系将佢降到最低，食平啲嘅嘢，住平啲嘅地方，咁咪 OK 咯。咁每一个人咧对生命咧有唔同嘅取态，有啲人觉得梗系唔好啦，我哋要慢慢将我嘅生活咧由工作赚钱，赚啲再多啲钱，然后咧将我嘅生活变得更加好，更加豪华。佢就唔系啦，佢话我而家要一半时间，但我有一半就去享受，瞓晏啲，冇咁多压力。咁但系佢觉得周边人都觉得佢唔啱，佢就话其实 work life balance 咁样唔得咩？咁样点睇啊？ 我就觉得梗唔得啦。几多岁啊？呢个女仔 都系啱出嚟做嘢噶咋？ 哇，廿零岁 系啊！ 我觉得真系唔得。喂，你根本就喺度贪威食食，难听啲讲，我系做嘢咪做嘢咯，个个都要做嘢噶啦，个个都 系。佢意思即系我降低我嘅生活嘅要求，然之后我咪赚少啲咪 OK 咯。 你收入少一半，咁你即系又唔俾 即 系 仅可即系支持到佢而家嘅。 咁我觉得你自私咯，我觉得真系自私。 系咪即系对屋企人？ 系啊， 系嘛？ 吓，姐姐点睇啊？ 我唔认为系咁，因为我要认为嘅就系睇下，其实你净系单睇呢一件事嘅话，系有好多个面向嘅。首先个面向嘅就系你屋企需唔需要你俾家用先？如果爹哋妈咪系需要你养嘅，如果你喺呢一样嘢嘅你 fulfill 唔到嘅话，可以俾人哋话你。但系我亦都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好多时候父母或者系一个社会俾一啲嘅年轻人亦都多咗一阵咁样嘅责任或者可以叫做系压力，就系会觉得嘅就系话养儿防老，第时你出嚟做嘢嘅时候就要俾家用或者系要养爸爸妈妈呢一样嘢，我唔知道究竟系咪真系一个必然咯。咁所以我觉得若果你话你屋企系需要即系爹哋妈咪或者屋企嗰个环境，你系要有咁样嘅责任，而你觉得呢个都系自己一个责任嚟嘅时候嘅话咧，你做唔到嘅话，咁样就真系冇得好讲啦。但系若果你话我系唔需要嘅，或者系即系屋企都系能够，你只需要，因为其实我觉得啊，你只要能够搞得掂自己，就算两夫妇都系， 你能够照顾得到自己，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一个负担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尽了你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责任了。就不要想太多。你即对不住，我还想讲一样东西，就是就算这个女仔到最终的时候，因为有太多人给她的一些言论或者有一些压力，到你做回社会上面规范你们应该是要达到的某一个的标准的时候的话，你开不开心先？有机会因为这样的话你会有病，你会有压力，你会有情绪病，你会不开心的。这样是不是就是等同于就是要这样而去有个交代呢？请大家深思一下。 同意同意。 嗱，我又倒返转啦，你话个女仔如果佢做嘢搞到自己唔开心，又好多抑郁啦，系咪？如果佢咁样做，佢 balance 到啦，佢屋企人佢阿妈又唔开心喎，又抑郁喎，咁又点呢？ 即系轮到第二个唔开心。 我而家咪同你咁，我先有个大前提啊，我就系话你究竟对爸爸妈妈或者你对你自己屋企有冇呢一方面嘅负担先？如果是没有的，我就会觉得这件事的话，那个女仔就不需要想太多。 如果她没有负担，为什么会没有负担呢？因为她爸爸妈妈努力工作嘛。努力工作，咁佢哋咪可以即系 支撑到自己嘅生活。 系啦，系啦，即系阿女唔使惊啊！嗱，我哋有屋有楼啊！喂，如果你爸爸妈妈又好似你咁嘅年纪，我又要balance，你未必有咁嘅条件。 喂，其实我觉得咧，我好羡慕一啲年青人咧。我到今日啊，即系而家呢个年纪咧，我都羡慕咧，当年咧，即系啱大学毕业嘅时候咧，冇即系去享受一阵嗰种暂时冇负担嘅， 去玩， 或者好似呢个女仔咁。嗱，其实我觉得咁样三年两年系可以嘅，但系过咗几年，当佢年纪即系佢啊，讲佢嘅年纪开始大咧，都要谂下自己嘅筹码，即系话俾人听，你又搵下一份工，你做过咩啊？我冇啊，朝头早去便利店收银咯，四个钟翻屋企瞓觉，即系你呢啲唔系筹码嚟噶嘛？即 系 我觉得玩两三年 OK 嘅，过下自己想过生活，但系最终始终咧。唔系为父母添啊，已经唔系为父母，系为自己咧，储啲筹码，储啲工作经验、人生经验系要嘅，我就觉得。不过当然啦，如果佢好抗拒，觉得哎呀翻八个钟我真系癫啊，咁我唔知啦。即系每一个人对压力嗰个接受程度唔同，咁冇办法咯。即系如果佢咁憎嘅话， 因为如果你呢个系要 balance 成立嘅，咁啲老师就话哎嗱，我教半日咋，我就教长就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 点解唔可以啊？老师可唔可以 balance 啊？ 唔系你点解要人哋系要咁样做嘅时候，你就系要咁样做啫？ 唔系我咁，我问你，老师可唔可以 balance 啊？ 老师可唔可以 balance？ 系啊， 老师可以 balance。 我要 balance 嗱，我净系教上昼咧， 唔系 教 咗一点钟，我改一半嘅啫。 系啊，教咗一点钟，我下昼唔教得唔得？ 你可以唔做，但系你唔可以做一半唔做一半。 我唔好明白。即系其实你话如果佢呢一个女仔系一个老师系嘛，即 系 如果佢要咁样话，要系有 work life balance 嘅话，我可唔可以教一半咧？咁梗系唔可以啦。你呢两样嘢唔系同一样嘢嘅一个即系讨论嚟。 你可以唔接受呢份工。 系啊，佢讲紧佢自己对自己嘅人生啊嘛。 系啊， 系咪佢对自己嘅人生嘅话，佢梗系可以能够揾到一份工，既能够嘅就系可以赚到钱，但系佢嗰嚿钱唔需要好多，只需要嘅就系我觉得我自己开心，系啊，我亦都可以即系够食，我就已经。对我自己有一个交代啦，有一个负责。 系啦，放自己。 咁咪讲完咯呢件事吓，你做咩要讲到嘅就话咁？如果系嘅话，我可唔可以咧？即系好似你咁样啦，系咪啊？我可唔可以一阵间十一点半走啊？可以，你走啦。 十点半得唔得？十点半得唔得？ 系咪咁嘅意思啊？ 十点半啊！ 即系如果你 你搞错， 又或者你成日都咳系咪？我咪早啲翻嚟跑啊！ 连踢两脚。 丛林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而彼此不知怎预备。一些叹气，跟一串慰问，和随便说一些赞美。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年年夜雨也似这天。总要在雨天 逃避某段纵线，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然时渐觉乏味，人不知怎么躲避，终于看见在这熟悉的路旁，那个他静静凝望你，而一个你从离别这旧地，临走的一刻真紧。 张学友的分手终于在雨天， 轻轻送我多真挚慰问，犹如逝去。 一个天气不稳定的这个星期四早晨，早晨10:29，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到今日11:09的，先听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你一定知道咩节目，就是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巴一名车长在九龙湾车厂怀疑被车撞到死亡。据了解，事主准备开工，今朝大约7:30被发现倒卧在车厂一条车道斜路。公司职员报警，送往联合医院救治，其后证实不治。九巴对事件表示非常难过和哀痛，向员工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即时派员到医院为家属提供一切适切协助，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政府将会下个星期公布夜经济活动安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特区按摩业总会主席周振宇表示，业界非常欢迎任何振兴本港经济的措施，相信夜间消费增加，自然会有顾客流向按摩院。周振宇说，现时按摩业界生意只是及疫情期间的30%，主要因为香港夜间消费市道低迷，港人北上消费造成严重打击。他期望当局计划的夜市活动可以较平民化，类似过往的大笪地，以低消费模式吸引港人。民建联副主席、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说，不同意夜间经济就等同过往的大笪地，认为要透过大型盛会和嘉年华带动全城气氛，促进市民晚间消费。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近期推出新款智能手机 Mate 60 Pro，引起国内外关注，不少数码爱好者的测算网速达到 5G 标准。加拿大有研究公司发表报告，指新手机采用了中芯国际制造的麒麟 9000S 7纳米晶片，表明中国半导体产业在无法使用最新的极紫外光光刻工具之下所取得的技术进展，但是认为距离最先进的晶片技术仍然有2至2.5节点的差距。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吕廷杰表示，2至2.5节点意味与最先进的晶片技术仍然有3至5年差距，不过是以西方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判断，认为中国往往能够用中国速度完成超越。吕廷杰认为，从各个机构的拆解来看，麒麟 9000S 晶片包括其他10,000多种部件，应该说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如果真的全部实现国产化，意味在 5G 智能手机领域，中国已经突破樽颈。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93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8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8点，跌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2.76升1毫，腾讯控股323.4跌4.2，碧桂园1.19跌3仙。恒生中国企业65.68跌4.8，友邦保险68.05跌7.5，美团126.1跌2.2，盈富基金18.89跌1.3，阿里巴巴92.15跌1毫，中国海洋石油13.5升9仙，中芯国际20.45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47.68，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5，人民币7.324，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3204点，跌36点。港金报179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14美元，卖出191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伟业街啦，伟业街天桥咯，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咯，咁仍然影响到龙翔道，而家去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丰力楼啦，咁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丰力楼，咁大老山公路。支路去翻观塘道咧都系慢车。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嘅沿线路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嘅沿线路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太和路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系正常啊。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水街对出。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回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泥村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车多，咁而家排到去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喺明枪暗箭、利欲熏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走在一带一路。 主持林德信带大家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轻人，分享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今集的主题是就业与发展，来自马来西亚的 Lucas 和泰国的 Marvin 会分享下他们在香港的经历。 It is an amazing place to be with a lot of career opportunities. At HKST it provided me with a lot of resources. 走在一带一路 9月7号晚上10:20，港台电视31。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倾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吧，一起企硬不剔嘢。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杜文蔚， 咁以前咧就系好多时都系改编自一啲名家嘅作品啦。我记得琼瑶女士嘅作品咧，我哋都改好多好多噶。我哋细个嗰个年代咧，系睇好多琼瑶嘅书。咁变咗咧，到长大咗之后咧，再去做呢啲广播剧嘅时候咧，就好有共鸣啦。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嗱，生活就喺呢个屋企里边咧，有时咧好多嘅东西咧，第一句就会点啊，叫大家 keep out of reach of children 啊，即系唔好俾小朋友掂到。咁啊，马来西亚咧有个人咧就将佢屋企发生嘅一件觉得好唔开心嘅事咧摆上去，其实我谂啊。可以更加唔開心啊！如果一啲嘅藥物或者係有毒嘅嘢咧，俾小朋友攞到更加唔開心， 係、好危險啊！ 咁佢做咗咩咧？個小朋友就玩煮飯仔，有啲叫家家酒嚇、大家細個人玩煮飯， 梗係有啦， 一定有啦， 一定有啦， 攞佢煲煲餐餐啊，自己喺度炒嘢啊、煮嘢咁樣。咁、小朋友咧就自己玩煮飯仔，但係咧玩玩下咧，爸爸媽媽望下佢玩緊乜嘢咧？哦，煮飯仔煮緊乜嘢咧？原來咧佢將阿公擺唔知櫃桶裏邊嘅啲現金。拎咗出嚟剪碎晒，全个镬咧个镬仔，即系嗰个小朋友镬仔咧，都系一啲 都唔系镬仔咧，大镬啊！呢个 系啊，本来系镬仔，本来系镬仔，佢炒钱喎， 越炒越大镬。 佢以为系咪？系啊，就系咁样炒啊！ 哇，金融 炒股， 金融财进，好嘢， 系 细个就炒啦， 系啊， 咁所以佢哋系好无言，即系佢又唔知点样闹佢，但系咧就个小朋友玩得好开心， 梗要闹啦， 但 系 你要从角度睇，如果佢攞咗药吞咗落肚，系咪仲惨？即系我觉得咁而家系惨嘅，不过咧就好似 点解会攞药吞咗嚟？ 即系攞啲药 攞错嘢 倒落个镬嗰度炒药，炒药 即系小朋友攞嘢嚟玩啊！ 系啊， 今次嘅故事就系佢剪烂啲钱啦。 呢 个系 你自己嘅延伸系嘛？ 我延伸就 话，我宁愿佢炒我啲钱，好过嘅就系佢吞咗我啲药， 系咪先？系嘛？即系呢样嘢唔会影响健康，不过系肉赤嘅，即系你见到啲银纸剪，咁有啲网友就话，好似拎去银行可以。换得翻嘅，得唔得咧？ 剪碎晒唔得噶啦， 呢个唔得噶嗬。 系啊， 呢个问题系你有冇留意嘅？就系上一代系好中意整大扎嘅 cash 咧， 摆喺度 卷住啊， 饼干罐 嗰度摆啲，嗰度摆啲 咁样塞嘅喎。這個、你有冇噶？你两个冇， 我唔答你。 我都唔去你屋企， 我 唔知你 答你。你讲紧我啊？ 系啊， 讲紧我嘅上一代啊，我嘅上一代系有嘅。 我细 个佢 系啊， 我 细个 佢哋系惯咗噶，唔系系佢哋方便，佢哋方便有时候啲乜嘢，即系可能系执啲钱啊， 掹出嚟用 啊，掹出嚟。但系讲紧嘅系好多啊吓。 哇！ 咁佢擺喺一啲隱隱蔽嘅地方， 我唔會答你。 嗱，我知道，譬如話我阿媽個枕頭底一定有， 擺枕頭底， 枕頭底 咁好容易唔見嘅喎。 邊個搞佢個枕頭啫？佢就咁瞓覺嘛。嗱，枕頭底又係枕頭袋裏邊又有， 啲袋又有嘅。佢你知唔知佢哋？唔係，係講緊嘅就係佢哋會覺得嘅就係咧個袋咧係唔可以吉嘅。佢哋你哋有冇咁樣噶？譬如可能我就係個手袋嘅話，佢裡面一定咧係有一個係有啲錢擺咗喺度嘅。因為有一次嘅就係咧，我攞佢啲手袋嚟去睇啦。因為嗰啲喺古董嘅手袋，我都哇好靚啊！呢個咪啊，我哋阿爸送俾我嘅。咁跟住我就真係睇嘅時候咧，跟住佢同我講：，點解裡面要有啲錢嘅？佢就話：啊，乜你唔知㗎？任何呢啲咁樣嘅手袋嘅話，裡面係一定要擺啲錢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會覺得咧，即係咁樣係有一個吉嘅袋咧，咁樣係揾唔到錢嘅。系啊，又咁讲法啊！ 唔怪得你个个袋都有钱。 我可能个思维系有少少唔系好啱逻辑嘅， 不过系真系好多啲 个。我冇，但系佢哋上一辈嘅话，佢哋系要咁样咯。 即系好似， 例如呢啲银包咧，譬如你唔用啦，你都要塞翻10蚊、20蚊摆喺里面叫扎袋。 同埋嗰阵时听你讲嘛，银包主要系长形嗰啲，唔好折啊嘛，系嘛。因为如果接咗咧就唔好啊嘛，主要长型，即系要烫直嘅。 呢个你成日喺 Facebook 睇到啫，就阿 Bob 讲嘅啫。 咁 啊，系啊，我都信嘅。我细个咧冇银包啊嘛，得几蚊鸡啊嘛，我就 系 收落。 边个唔系啊？细个 系啊，我就揭喺张床栏摆啲钱入去。 但佢你阿妈，如果阿妈周围摆会唔记得咗噶？因为有啲人 佢哋 唔 会 唔 记 得嘅，一定有啲。 佢哋记得嘅。 idea 嘅係啊，咁我又試過我家姐又係，又揭一個床單收埋啲銀仔喎。咦，後來咧唔知點解佢嗰啲多啲定我啲多啲咧，變咗咧撈埋咗啊！ 你都分埋好近嘅地方咁樣，點樣撈埋？佢擺喺枕頭底嘛？ 係啊，唔係佢揭喺嗰張牀單啊， 唔 係 佢哋未必 係 瞓埋同一張床，不過佢哋係收床嘅地方都係同 一 樣，就係覺得佢就係揭喺個牀單， 就係我 呢度就係最安全嘅地方， 系啊， 揸住佢， 系啊，砸住佢， 地方又唔多， 系啊，就系咁啦，细路仔咁咯，结果佢点啊？呢个 佢无言咯，点啊？剪烂晒 咁啊算。 喂，其实银纸咧烂咗，原来真系可以换翻嘅，但唔系咁样烂法。我试过有一次喺银包攞钱唔贵，搣烂咗，好似讲过，搣烂咗张500蚊纸，咁我好肉赤啦。咁呢个银行真系可以换得翻，但系就只系烂咗一角咯。 系啊， 但 系 如果你烂到号 码唔烂咗就唔得噶啦， 系嘛？ 系啊， 即系唔好影响个号码就得。 你试下攞张银纸。我试下 剪烂， 唔系如果你咁讲嘅话，呢、這个细路仔嗰啲佢只不过系将嗰啲钱剪开咗啫嘛，系咪？ 我唔知佢剪到几碎， 碎尸万段，碎尸万段就唔得。如果你话有个号码嘅啫，我砌得翻咧，咁又如何？ 但系一半系500蚊，一半系红色。 唔系你总会砌得翻噶，因为嗰扎嘢都喺度啫嘛，咁得唔得？咁又攞翻嚟。 我唔知佢个镬仔大唔大，即系系咪好多钱喺里边找紧 ？OK， 系啊，唔好炒呢啲啦，炒第二样嘢。 咁从今朝就知道啦，所有嘢咧要摆开收埋。 梗系要啦，呢啲唔使讲啦。哎呀，我细个咧就剪咗啲果皮嚟炒嘅， 咁犀利！ 即系我嗰个镬嘅煮饭仔咧， 食到你今日咁靓仔， 冇错。 唔怪之今次今日咁啦，好惨炒炒果皮。 好啦，今日呢只歌送俾 Danny Chan 嘅所有 fans， 今日佢嘅生日，大家仍然记得好多好歌活在我唔知脑海里边，包括呢一首《飞越彩虹》，Danny。 不作可怜虫。双双重开苦与痛，云霞万里任意飞，束缚重重尽已松，不怕拣上群，只怕幸福早断送。由来代价自有高，真爱令人变英勇。人生毕竟似是繁荣，命途难自由操纵。未能沉着永相伴，唯愿相对翩翩舞，仿似飘飘仙乐颂。从 有身，千里长虹要飞纵。命途难自由操纵，未能沉着永相伴，唯愿化蝶上碧空，相对翩翩舞，仿似飘飘仙乐颂，复那自由身，千里长虹要飞纵。重回复那自由身，千里长虹要飞纵。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个决定改变一生。曾经一个卖花的小姑娘，买完晒大部分的花之后，发现夜了，要回去了。但手上面仲有一朵玫瑰花，见到路边有流浪汉，算啦，就送咗俾佢。诶，俾你啊，送俾你噶。呢个流浪汉从来冇试过有人对佢咁好，从来冇谂过，哎呀，突然间有人送咗玫瑰花，真系太阳从西边出嚟啦。可能以前人哋见到佢咁嘅样，都唔会对佢特别好咯。佢都冇接受过人哋对自己嘅礼物。佢谂下今日咁开心，有人送花俾自己，好啦，翻屋企啦。翻到自己个好简陋嘅屋企之后，攞咗个樽装上水，插咗一朵花，摆台上面静静咁欣赏。然后想下，咦，唔系几好喎、啊？朵花就好靓啦，但个樽，唉，平时都冇用嘅，污糟邋遢，唔得唔得，要洗干净个樽先。佢觉得咁靓嘅花，点可以配喺咁污糟嘅樽上面呢？要靓啲嘅樽，洗干净先可以配噶嘛。好啦，洗完个樽，插咗朵花，摆台上边，但台上边好多杂物，好污糟，唔得、啊，个樽就已经咁干净啦。张台咁污糟咁乱，点得呢？于是佢就开始将张台抹干净，将啲杂物收翻好。处理完之后，佢喺度望紧，啊，张台好干净，个樽好干净，朵花好靓，但呢间房咧，全部都系垃圾。于是佢又马上做咗个决定，将成间房打扫一次，所有唔要嘅嘢抌咗佢，清理好佢。由于一朵花令到成间房都好似温馨起嚟、清洁起嚟。佢望喺个镜前边，啊，间房就咁靓啦。但系我自己喺镜里边嘅倒影，不修边幅，衣衫褴褛，系一个流浪汉。我有咩资格在呢间房同呢个玫瑰相处呢？佢即刻做咗一件好耐冇做嘅事，就系冲一次凉，然之后换一件虽然旧但系企理嘅衣服，剃完须。佢再企喺镜子前面，望到一块好耐冇见个样出现喺镜子里边，一个干干净净嘅年青人。然之后佢就谂，其实我都可以啊，虽然唔系真系好靓仔，但系都有一个正正常常嘅人，点解要做流浪汉？今次系佢几年以嚟第一次咁样问自己，佢终于醒啦。再望望房间中嘅一切，同埋樽里面嘅玫瑰。佢做咗人生中最重要嘅决定，就系、是、唔再做流浪汉，第日即刻去揾工作。佢唔怕污糟，唔怕辛苦，好顺利就揾咗份工作啦。亦都因为佢努力不懈嗰种精神，

强，考下你高处工作要注意啲乜嘢安全事项？ 高处工作要戴定口外套，因为高处不胜寒。 你错晒啦！大家听住，说好了。如果想知多啲关于高处工作嘅安全注意事项，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安全要求高，梯具选择必须保养好。我系 Simon 安俊豪。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 我是潘志文，咁我一开始喺香港电台担正做广播剧嘅男主角咧，就系、是《米高凤的故事》Michael。今年今月今日又相逢，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好啦，讲咗好耐啦，咁呢一个咧，我们的广播剧咧，今日开始正式喺星期四12点新闻播出吓。咁、今日大家会听到一位嘅嘉宾啦，即系佢会讲翻佢当年录广播剧嘅感受啦，同埋佢同一位歌手吓一齐做一个小夫妻嘅剧，咁大家就一阵间听。 系咪女歌手啊？ 男歌手同埋 一位女嘅嘉 宾 吓，啊，应该我哋好熟嘅系咪？ 冇错啦， 我估到。 陈太， 系啦， 陈太，咁佢做咗啲宣传啊嘛， 系啊， 你咪留心。 所以我都扮估下咯，你谂下，陈太，乜你要交戏咁啊？ 傅之容出 咪系咯？你广播剧我哋都要交戏咁啊？ 系 OK， 傅之容出睡言欲敌， 睡言欲敌。哎呀，我希望咧，如果港台100年嘅时候咧，会选我哋啲广播剧出嚟。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阳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星期四爱好系列即刻开始咗噶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好简单，三个字： 梁、 超、 喂， 犀利啦 ，Tony 啊！ 香港咧虽然咧就系一个小岛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能够喺呢个地方，虽然细嘅地方撞到一啲明星咧，机会真系唔系好高噶。咁、我唔知咧两位咧有冇喺一个叫街上边咧，直接同阿 Tony 咧迎面而过啦。 冇啊！ 咁我好多年前咧， 唔系讲乱讲，冇， 你有冇搞错啊你？ 带你去啊嘛，系咪？因为刘嘉玲叫我唔好带你去。 好多年前咧 ，OK， 系真系同佢擦身而过啦。咁样咁好多年，佢当年咧就仲系一个啱啱出道冇几耐嘅小伙子，但系咧。都有嗰种明星嘅嗰种吸引力，好多人嗰个地方喺边度咧？就维多利亚公园啦。话说嗰阵时，而家少咗啦。嗰阵时好多 show 咧都喺维园咧做嘅，电台啊、电视台，尤其是嗰啲年尾啊、花市啊等等啦咁样。咁我记得我做完我自己个 part， 即系帮港台啦，走啦咁样，迎面喺好多人中间有一个人咧，哇，好突出，即系你会。隻眼睛即刻望到佢嘅，佢就係梁朝偉啦。我相信佢嗰晚咧都係應該去做嘢嘅，即係電視台都有個 show 嘅。可能梁朝偉大家都話：，好型啊，好型，好靚仔啊，咁樣先電眼啊，咁樣。除咗呢一個眼睛之外咧，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講嘢有佢自己嘅風格啦，同埋個聲底啦。所以咧喺錄唱片嘅時候咧，佢有啲嘅唱片係有啲獨白聲，只係獨白聲嘅啫。今日。我带嚟一首梁朝伟，可能大家比较少听歌叫过去，只高型嘅几个歌词嘅啫。个歌词好简单，佢话咧就系叫一个下午，一个心爱人，一秒热吻，一寸疤痕。里面嘅歌词几句几句，但系咧就刻画出好深嘅图画。首先不如由独白开始。 我最一个人踎喺水塘旁边，睇住嗰块好平嘅水面。佢有时反射到太阳嘅光，同埋侧边树嘅倒影。有时有一两条鱼游过嚟，不过唔知点解，硬系有啲人中意掟啲石落个水嗰度去吓走嗰啲鱼。冇所谓啊，啊，睇 太阳都落山，我想我应该走了。 呢一首歌曲吓，你睇下变咗奏添。梁朝伟嘅有一段嘅独白开始，其实两只歌嚟嘅，一段咧就系净系独白嘅啫，叫鱼塘独白咁样。 鱼塘系边个鱼啊？ 条鱼鱼塘咯，养鱼嗰啲咯，即系佢有一条鱼游过咁样样吓，咁啊几廿秒嘅啫。咁啊，但系加埋呢只歌咧，就串成一只叫做过去嘅特别版。 嗯，好啦。我要介绍的就是梁朝伟的电影当中的话，我自己本人最喜欢的是《花样年华》里面的周慕云。咁、而当然啦，导演是王家卫先生，他的电影咧，我觉得同阿 Tony 咧系好啱味道嘅， 系啊，相剑合璧。 咁而且咧就得到金狮影展里面的呢一个嘅就系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咧，亦都系被一啲嘅记者，外国嘅记者有问到嘅就系《花样年华》咧系被选为嘅就系最伟大的电影嘅。其实我本人都觉得都几啱嘅。嗱，《花样年华》其实如果大家要睇一睇有关于佢嘅一啲故事嘅灵感嘅话咧，系来自刘以畅先生嘅对倒。咁而王家卫先生有讲过，佢就系话电影同埋影像以及声音嘅结合嘅一个产物，而音乐正系声音嘅一部分。咁有时候你都会想知道嘅就系话，一 位嘅咁伟大嘅演员，以及一位咁咁好嘅一个导演，佢哋嘅合作会系点样嘅咧？就咁啱，我今日想拣嘅呢一首歌曲里面，见到一个文案，我觉得真系需要同大家要好好地咁样去 depth 真啲嘅。咁佢就系来自黄家伟先生，佢写话从梁朝伟嘅合作系始于《阿飞正传》。第一个印象咧，佢唔中意讲嘢，烟不离手，唔知点解，我哋相处好愉快。之后陆续合作咗四部电影，而我哋嘅沟通方法系比较特殊嘅。好多时候我哋根本冇一个完整嘅剧本，我只系俾佢一首歌或者有啲嘅音乐而作为参考嘅啫。佢哋嘅沟通系咁嘅，系咪好攞命？我唔知道呢一种咁嘅工作方法系咪适合佢，但系呢啲年嚟佢鲜有投诉。好多时候当我俾佢听一个音乐嘅时候，佢会坐喺一边，手上面攞住一支香烟，用一种似笑非笑嘅眼神望一望我，咁样令我谂起太宰治。太宰治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嘅小说《A Handsome Devil with a Cigarette》，我一直都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捧嘅电影，即系好好嘅电影嘅一个名字。我太过喜欢太宰治，而梁朝伟总系让我想起佢。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 揀嚟呢一隻來自叫做梁朝偉眼中的花樣年華大碟裡面嘅，就係、是、由梁朝偉同陳珊妮合唱嘅《花樣年華》， 好有情調。 頭先你講咧，不斷食煙食煙啦，我星期一咪介紹三輪車夫嘅，佢喺嗰套戲裏邊咧又係唔講嘢，淨係食煙，淨係用眼神望人，我覺得真係好好正。同埋咧，因為越南咧嗰陣時講九十年代咧，又係好好有舊香港嗰種味道嘅。咁其實我第一套睇佢嘅電視劇咧，我好深印象，就是、我陣間介紹一首歌嘅一個電視劇，講四十年前，佢係做阿湯鎮業嘅細佬，已經係官仔骨骨，立起個頭啊，西裝啊， 窄聲， 係啊，香城浪子。佢第一套係啊，咁我已經好深刻印象，因為咧阿黃日華咧就係主角啦，即係你嘅男神啊，佢個大德拉嘛，佢又追啊莊正儀啊嘛，係 我知啊， 咁啊湯鎮業就同佢撐啊嘛，咁梁朝偉就做阿湯鎮業個細佬，咁點解我對呢套戲咁有印象咧？因為佢嗰陣時就係講一個發生響當年響香港大學嘅一件即係個故事啦。咁同埋當時嘅香港大學咧，俾我感覺咧係即係夢想中要入嘅大學嚟嘅，因為嗰一年咧啱啱考完書，又翻唔到去自己學校嗰度讀預科，咁其實咧對我嚟講都即係有啲打擊嘅。咁 你有冇講遠咗？ 我講緊，因為我點解講翻咧？係啊，同埋因為佢呢 個故仔裏邊嘅背景 啊。咁啊，梁朝偉佢哋都係喺裏邊讀書嘅。咁我就覺得哇，成個故事好浪漫啊！因為大學裏邊咧可以好多浪漫嘅故事。咁同埋咧，我幾中意梁朝偉呢個角色，因為佢雖然係湯鎮業嘅細佬，但係佢同阿黃日華好 friend 嘅。今日呢一首就係梅艷芳嘅乜嘢啊？心債。 冇错，香港老师系啱。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牵，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记得吗？ 奏出肖邦乐调， 有民歌王子之称的 Albert L 欧瑞强，由在八十年代加入香港电台成为 DJ， 他早期主持的音乐节目《靓歌半星河》主题曲，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 望我这小星树能在你心中飘火。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 心中舒畅。 音乐情人郑子诚其实都有广播剧里面有亮声嘅，咁啊到时同大家介绍下到底同边个合演过噶咯。十一点半先听呢个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公开点名铜锣湾四间药店，严正谴责他们的不良营商手法，主要涉及俗称斤变两、两变钱，实际金额较原先顾客理解的贵十倍至到十六倍不等。消委会督促业界采取行动，严惩奸商，保障消费者权益，尤其望透过今次点名行动向害群之马发放信息起到警示作用。被点名的药店全部位于铜锣湾，分别名为药城、五二一生活百货、环球大药方和安康大药方。消委会指出，今年初本港与内地通关之后，接获有关这四间药店的投诉明显增加，今年头八个月已经有49宗投诉，涉及金额58,600元。经消委会协调跟进之后，店铺全数或者部分退款。据了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一连两个周末落区，听取市民对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消息指，李家超今个星期六会到荃湾，预料会探访公屋长者住户。今个月17日就会到元朗了解基层需要，以便制定下个月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九巴一名车长在九龙湾车厂怀疑被车撞到死亡。据了解，事主准备开工，今朝大约7:30被发现倒卧在车厂一条车道斜路。公司職員報警，送往聯合醫院救治，其後證實不治。九巴對事件表示非常難過和哀痛，向員工家屬致以最深切慰問，已經即時派員到醫院為家屬提供一切適切協助，並會配合警方調查。政府將會在下個星期公布夜經濟活動安排，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香港特區按摩業總會主席周振宇表示，業界非常歡迎任何振興本港經濟的措施，相信夜間消費增加，自然會有顧客流向按摩院。周振宇說，現時按摩業界生意只是及疫情期間的三成，主要因為香港夜間消費市道低迷，港人北上消費造成嚴重打擊。他期望當局計劃的夜市活動可以較平民化，類似過往的大笪地，以低消費模式吸引港人。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說，不同意夜間經濟就等同過往的大笪地，認為要透過大型盛會和嘉年華帶動全城氣氛，促進市民晚間消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70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409亿2,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5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2跌6.4，融创中国2.59跌7仙，碧桂园1.15跌7仙，美团125.3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65.62跌5.4，中芯国际20.2跌1.25，阿里巴巴91.55跌7毫，友邦保险68.05跌7.5，中国海洋石油13.58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47.6，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5，人民币7.323，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33176点，跌64点。港金报179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48美元，卖出192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时代广场一阵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告示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喺空庄道桥底。封路情况，油麻地的海泓道受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在青马大桥都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介乎青衣桥塔至马湾桥塔之间部分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最后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即时被拘捕。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因为我哋已经被人留住，之前仲有人揸车撞我。 你嘅意思系话，陷害你嘅人同撞你嘅人，同薅羊毛嘅嗰班人，可能系同一个黑客集团？ 幕后黑手好有可能就系军师。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因为我的爹地黄宇，咁佢喺我入行嘅时候，佢就将我托俾欣妮小姐，叫做照顾啦，即系觉得需要有一个人睇住我咁样。咁但系后屘咧，佢哋又系因为我就有啲意见不合咯，咁就嗌交啦。Hello， 我系黄兴平，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此地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 梁朝伟的初恋独白加上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送给所有的粉丝听啊。好啦，跟住到瑞瑞嘅选择。 讲到梁朝伟呢，必定一定要提嘅就係刘嘉玲。 嗯。 试问两位可唔可以喺而家嗰度好想象到嘅，就係我如果一定要你搵一个人或一个女性去匹配梁朝伟嘅係边个？ 我都係諗起张曼玉。 我係冇辦法能够諗到另外一个人呢会更加係匹配对方嘅。咁、而其实我觉得呢，佢哋两个之间嘅一个相处嘅话呢係最理想嘅夫妻相处之道。我曾经睇过有一个嘅就係刘嘉玲嘅访问，有讲到嘅就係话佢同梁朝伟之间嘅一个相处究竟係点样。咁就係话即係其实会唔会即係都会有担心，或者当中一定会有一啲嘅就係唔开心嘅时候嘅。佢就係话其实两个如果你要讲緊嘅就係大家互相嘅一个控制嘅话，最完美的控制就是不控制。 哇， 你觉得呢就是各有各大家都会觉得他们是的、有自己的生活的，有自己的朋友的，有自己的方式，有自己的追求，但是他们永远都会在合适的时候的话陪伴对方出现，而你会见到他们的眼神是非常理解对方，一份的松容自若和神态自若的感觉。一起度过了这么多年了，有一些风风浪浪起起跌跌，但是他们仍然都是不离不弃。而梁朝伟在攞奖的时候，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他的最重要的人，就是刘嘉玲。 好嘢。 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失去难以抗拒。我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也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有一点动心，好听好听， 张信哲再加埋刘嘉玲嘅呢首歌曲，希望大家喜欢， 一定喜欢啦， 谢谢。 我觉得咧，梁朝伟都系属于 Made in Hong Kong 梁朝伟， 梗系啦， 系嘛，系八十年代，即系佢一个小伙子，然后就系啦，考入电视台，由低做起儿童节目。永遠就啲人覺得咧，就係做兒童節目，好似係即係有啲秒罪咁樣。 唔 係 啊，有好多都係兒童節目，訓練出嚟。 係啊，但係即係外邊人好多睇都覺得，哇！我做兒童節目諸如此類啦。咁佢真係由一路一路由低做起，一路上到去，我覺得好正嘅。有邊個未睇佢電視劇啊？多數都睇過，同埋其中一套電影咧，我覺得都係影響深遠嘅。影響深遠咧，就係影響成個電影嘅潮流啦。另外咧就係佢嘅角色咧，佢又真係攞獎，又攞電影金像獎，又攞金馬獎。咁而呢一套電影，我覺得同佢其他《二零四六》啊，《花樣年華》兩馬子事嚟嘅。呢一套咧就係《無間道》。《無間道》我覺得又係好經典，經典中嘅經典嚟嘅。有幾場戲我真係好中意。 天台。 天台啦，呢、這 个 系冇得倾， 系 佢同埋阿梁朝伟个 look 好正噶，佢 同埋佢惨喎，三年入 十，啊、 三年入十， 你觉得 你点啊？你 即系系恰佢， 讲啊！ 但系我觉得系好浪漫嘅，好浪 漫，男人嘅浪漫 系啊，同埋佢响同阿几个佢上司。即系阿秋生嘅关系啦，有仲有一场戏我好中意嘅就系话阿曾志伟喺个餐馆食饭，一扫扫晒噶啦，好正。咁而呢套电影咧有一首歌咧，系因为呢套电影咧令呢首歌咧多人认识嘅。呢一首歌真系好靓。 听 high five 嘅时候系嘛？ 冇错，嗱，原来咧我睇翻资料咧，原来作曲嗰个人咧，佢原来作咗出嚟之后咧，又系歪歪不得志嘅，冇人赏识。正因为阿蔡琴。佢攞咗呢首歌，而亦都係因為咁樣樣，俾無間道一啲幕後人聽到，就擺咗落去呢一套電影。 容許我唱一句係咪？ 可以。 是誰在敲打我？哦，咁佢唱嘅就唔唱啦。 啊，真係好好聽。 係好好聽，同埋呢首歌揾嚟試 high five 都係好好嘅。 好正。 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 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化妆师又系咁化，我自己又系咁化，点解化完个妆硬系个色好似争啲咁嘅？ 我哋化妆师通常我哋用嘅灯系叫做自然光咧，黄光同白光嘅中间。有朋友见过啲化妆师台系中意卡拉卡拉咁白光嗰啲咧，咁就系中和翻嗰个通，令到变翻出边环境嘅光咁样。 要知道多啲化妆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咁滞噶啦吓，啱啱听完咧就系爱好系 梁朝伟啊，我好遗憾啊，我未碰过佢啊，就算嗰阵做电影金像奖咧、都冇碰過。 你走入后台啊嘛？ 唔系啊，我做咗几年咧，佢冇提名。哦 佢避开你， 你自己约佢嘛？你炸低约佢， 炸低话喂，一系做，一系话班做嘉宾， 炸低约佢嘛？ 哎呀，你早啲讲啊！两位咧有冇试？ 我试过有一次嘅啫，其实我今日系想攞张相翻嚟嘅，因为嗰张相我真系收藏到今时今日。就系、是、咧有一个香港电台嘅，我冇记错，应该系太阳计划 啊！太阳计划， 太阳计划佢有嘅。跟住我同佢影嗰张相嘅话，佢仲要戴住有一顶嘅嗰啲好似哪吒。嗰啲开龙王嗰啲咁样嘅剧帽，系蓝帽子嘅帽，不过系红色嘅。咁跟住佢就系一个咁样嘅造型咧，就出席喺嗰个活动嗰度。见到佢嘅话咧，系真系会手震个心狂跳，唔知点算好。咁跟住就即刻冲埋去。就同佢讲可唔可以同佢影张相，佢话当然可以啦。跟住咧，真系我拎咗张相翻嚟俾大家睇，佢搭住我个膊头，跟住咧即刻将个头向下咁样 就翻嚟。 佢唔系就翻我，佢系个将个头向下咁样，即系咁样叫做乜嘢？ 垂低个头。 系啦，你净系见到嘅就系佢个电眼咯。 哇！ 哇！跟住就攞住一架嗰啲以前嗰啲菲林嘅相机，咁跟住咧就影完之后嗰只好惊啊！因为激晒唔出啊！ 仲激 系喎，呢啲， 因为随时会晒唔出噶嘛，你会唔知噶嘛？咁但系就影咗一张啫，系咁大把啦。跟住一晒嘅时候，一路就睇到，哇！梁朝伟啊，你嗰只其实系即系嗰个样，你已经知道佢。我谂佢知道佢自己对眼系。会杀伤力系好犀利啊！咁啊睇翻嘅就有关于佢嘅资料嘅话咧，即系原来佢都有一啲花名会叫佢，大家都会知道叫做伟仔啦。另外就叫做咧电眼， 哇！ 知啊， 同埋叫做老虎， 老虎 即系只眼好凌厉。好犀利！ 哇，好开心啊！你可以同佢影相。 我头先讲咧，我除咗呢个公园撞去咧，其实有一次咧喺有间嘅韩国餐厅， 你又撞佢啊？ 我行入去，见到一个韩国餐厅咧，佢唔系好光猛嗰啲嘢，即系 有啲烟雾迷离， 烟雾啦，同埋啲昏暗 啊。系啊， 就有一个人坐喺角落头一张台嗰度， 一个人啊。 当时系一个人，佢身边有约人，但 系 佢未到， 系 啦，咁亦都系撞到梁朝伟。 哦，你唔行埋去同佢 say hello， 好似唔系几好意思。我通常见到呢啲咧，我唔系好敢打扰人，即系人哋自己有个私人时间，即系咁。 系啊， 系 啊，我哋可以可唔可以约上嚟？ 哇！我而家 约， 我就唔敢谂。 喂 ，Tony， 上嚟啊，同我哋倾偈。 不 个就系、是我想讲嘅系真系见到佢攞咗呢一个嘅终生成就奖，系、好开心，好开心，因为佢正正嘅就系代表住嘅就系我哋香港人， 冇错， 系佢系我哋嘅荣耀，佢系我哋嘅光荣，因为佢系个土生土长，亦都系佢自己得奖嘅时候嘅嗰一番说话，亦都系要多谢嘅就系香港嘅电影嘅 industry 系能够嘅就系俾到佢好多嘅营养，滋养佢长大，直至到佢今时今日能够做到嘅一个国际巨星。咁所以我觉得嘅就系应该系好戥我哋香港好开心，因为我哋出咗有好多好多一啲好优秀，同埋嘅就系喺佢自己嘅行业里面能够发光发亮嘅一班朋友。 冇错， 系啊，希望我哋仍然再继续努力嘅一班朋友嘅话，我哋大家都一齐努力， 有 志 呢 条 路嘅， 加油 加油。 OK， 好，十二点钟先听新闻报告，翻嚟我们的广播剧。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我们的广播剧第一集。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在香港的广播历史上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每一套不同的类型、不同风格的广播剧，藉住佢嘅背景音乐、主题曲、音响效果、剧本和同埋演员嘅功力，将一个一个非常吸引、非常有感染力嘅故事送到听众嘅耳仔旁边。喺八十年代初咧，我有幸成为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其中一个小小嘅编导，联同我哋部门嘅主管李安求小姐啦，仲有另外两位编导就系叶世雄同埋吴伟荣先生，分别制作唔同时段嘅广播剧。不如简单讲下广播剧点样做出嚟嘅，好唔好？首先要有一个广播剧嘅剧本啦，可能系原创，亦有可能咧改编自名家嘅小说。我哋做编导工作就要将剧本里边唔同嘅角色，根据佢哋嘅性格啦、年纪啦，分派俾唔同嘅演员。喺当时嘅广播剧组里边，有好多非常有才华嘅广播剧嘅演员，无论老中青。乜嘢角色佢都可以挥洒自如嘅。好啦，有咗剧本同埋演员之后咧，就要揾定背景音乐咯，作为故事嘅衬底之用。如果有特别嘅音响效果咧，就要同当日负责做效果嘅同事联络，请佢哋预先准备。广播剧嘅效果声分为两种，一种咧就系啲 CD 预先制作咗噶啦。或者咧，现场由同事做嘅现场收音效果，预先制作嗰啲咧，通常有啲现场做唔到嘅声音，例如街道嘅汽车声啦、挞车声啦，或者动物嘅叫声啦、大自然嘅声音啦、枪炮声音等等。现场收音嗰啲咧就比较轻巧嘅，例如话脚步声啦、斟茶声啦、开门声啦等等。当年香港电台有一间叫做五号录音室，全天候是用来录制广播剧的。因应不同效果的需要，这一间房和其他房是不同的。这一间五号录音室可以说五脏俱全，有古代和现代的木门，有石地，有木板地。只要做出效果的同时，在上面行路就可以做出相应的效果声的。至于那些比较特别的，就要用特别的方法。例如说，如果两个人在草地上面一路行一路倾偈咧，就要用啲开卷式嘅录音带制造脚踩草地嘅声音，例如系咁样。一路踩一路行，系咪听落真好似啲柔软嘅草地喺脚下边咁咧？其实真正嘅情况就系、是，即系啲唔要嘅录音带，我哋用只脚或者用只手喺上面拍下拍下。咁咧就会造成一啲草地嘅声音噶啦。又或者如果马跑嘅时候，同时咧就会用两个椰壳敲喺石地上边，相似度都几高噶。 不过今时今日要找回两个爷壳回来就比较困难了。今天的示范不如用两只胶杯试试，效果当然没那么好了。大家又听下有没有少少马跑上来的那种效果呢？我不是一个职业做效果的人，当然没有以前那些师傅做得那么好了，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好了，又或者你古代剑客比武的时候少不免会有刀剑相撞的声音，做效果的同事呢就会用两把水泥师傅的铁铲声用来发声，例如是这样的了。嘿哈哈哈嘿看剑嘿啊嘿哈哈咿呀哎嘿嘿嘿，加上演出这些声音就好像两个人揸把剑在打来打去这样。不同的效果声配合背景音乐和各位演员的精彩演技，听众可以进入无限想象的空间，欣赏到一个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的了。如果你问我有份参与过香港电台广播剧制作的有什么人，哇，这个答案真是没人懂答，因为太多太多太多了。他们包括香港电台固有的广播剧艺员，有时名人客串的嘉宾，著名的歌手等等。讲到歌手呢，不得不提的就是香港电台都曾经孕育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广播剧主题曲的。随手数一数，有《陌上归人》、《茫茫路》、《帘卷西风》、《微妙的三角》、《白马王子》、《飞越彩虹》和很多很多大家熟悉的作品。又是 DJ 又是歌手的他 Ada 杜汶蔚和香港电台广播剧又有什么缘分呢？ 记得以前录广播剧呢，我们会在一个录音室叫做五号录音室 S5 里面呢，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入到去呢，你会见到呢很多不同种类的机关的，好像门一样，我们都有很多门的声音，一些门摔啦，一些好像锁匙声给你，即是当是放工回家开到门入屋一样，有古装的木门的烫开的声啦，咁门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啦，咁同埋有好多做音效嘅道具嘅，譬如话我哋可以现场做一啲落雨声啊、行雷声啊、骑马声啊咁啦，咁然后呢有一道帘呢就拉埋一个细细嘅角落，就係爱嚟做一啲另外一啲声音嘅录音，譬如话举例有人打电话俾个主角咁去听啦，喂，咁里面嗰个声就好似一个电话打嚟嘅声音咁咯。咁呢啲全部咧都係我哋廣播劇組嘅前輩咧，佢哋一路沿用嘅一啲嘅器材。入到去咧，你會覺得咩你都想攞嚟玩嘅。咁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即係入到電台咧就開始做廣播劇。咁當然啦，唔係做即係主角啦，咁啊咩角色都兼做下，咁樣有陣時會扮下聲啊咁。其實係好好玩，同啲前輩合作咧係非常之榮幸同埋學到嘢。當年咧有好多廣播劇嘅前輩，譬如話朱萬子啦。车心梅啦，蔡雅阁啦，咁而最难忘咧就系我哋当年咧即系钟大哥钟伟明大哥，咁点解难忘咧？就系嗰阵时传说咧就系话佢攞住份稿咧，就算系几多字数都好啦，佢系可以咧一个螺丝都冇嘅，即系佢唔会哎呀又讲错咗又要从头嚟过，佢唔会噶，佢系由头到尾咧，佢系一个错位都唔会发生嘅。咁我就觉得哇，其实好难啫，即系你又唔会有好多时间去即系准备噶嘛，你唔会话走去背咗份稿先入去录音噶嘛，咁点解会咁劲嘅咧？咁样咁有一次我真系好荣幸咧，就即系同佢一齐去录一个广播剧。我真係睇住佢攞住張紙，氣定神閒，字正腔圓，係一粒字都冇錯。我就覺得我都要好似啲前輩咁樣，咁所以咧每次做廣播劇咧，最低限度都要睇曬自己嘅對白啦。能夠冇螺絲，唔好要啲前輩覺得，哎呀你咁論盡㗎，你又停啊咁樣。咁所以咧有壓力嘅，但係呢一種嘅壓力咧都幾推動到自己咧去做得更加好咯。咁做過好多唔同角色嘅。咁偶爾都會有一啲比較重要嘅角色啦，但如果你而家問翻我咧，我真係唔記得，因為錄得太多。但係有一個我會比較難忘啲嘅咧，就係有一個廣播劇， 咁就係好多演員啊、artist 啊、明星啊、歌手啊，咁同埋聯同我哋嘅廣播劇組嘅精英啦、啊，就一齊嚟製作嘅一個都幾大型嘅廣播劇，叫做《書劍恩仇錄》啊，咁啊金庸先生嘅原著啦。咁嗰陣時咧，我就冇份做。即係角色嘅，咁但係有一次咧，個監製就同我講，佢話：喂，你可唔可以幫我寫首主題曲啊？咁我就好開心，因為我都未曾試過即係參與一啲即係廣播劇嘅主題曲嘅創作。咁我記得以前好多 DJ 同事咧都會即係主唱啊，廣播劇主題曲啊，然後即係有陣時會錄咗個音，然後即係喺個節目度播出嚟啊，咁去宣傳個廣播劇咁。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咁真係好好嘅一個機會。於是咧我就去寫呢一首廣播劇嘅主題曲啦。咁寫完之後咧，咁我就作曲填詞啦，咪唱埋啦，咁我哋就 book 咗房去錄音啊，咁好開心，好開心，有一個咁嘅紀念咯，即係呢一個紀念係對於我嚟講咧係即係第一次，亦都係即係未曾試過嘅咁樣。做廣播劇其實真係有好多好難忘嘅經歷嘅，咁以前咧就係好多時都係改編自一啲名家嘅作品啦，我記得瓊瑤女士嘅作品咧，我哋都改好多好多。咁咧，亦都系令到我好开心，因为咧，我哋细个嗰个年代咧，系睇好多琼瑶嘅书，咁变咗咧，到长大咗之后咧，再去做呢啲广播剧嘅时候咧，就好有共鸣啦，因为睇过本书，然后自己又对于嗰个年代嗰个气氛嘅嘢咧，系都叫做熟悉啊嘛，咁所以咧，好开心能够参与到好多嘅广播剧啦，亦都好开心咧，就系可以同好多嘅前辈咧一齐去录广播剧，同埋跟佢哋学。大家好，我是杜文慧。何时开始各走各路途已分清，纵使在身边你我情难应，心似冰，遇着你亦似 其实 Ada 咧唔单止唱呢个广播剧主题曲嘅，讲到演广播剧啊，佢曾经同李克勤合演过呢一套《故事说不完》，开心父子兵，系咪好得意咧？不如一齐听下呢个剧嘅片段咧。 嗱，鲜茄牛肉意粉搞掂。 嗯，好香喎、 啊！趁热食啦。 诶、欸，唔使你讲都会啦。哇！欸好味啊！ 使乜讲，我有名美味小天后噶嘛，煮嘢食啊，梗系色香味俱全啦。 哇，香同味都有啦，色你就问啲、啊。 喂，我而家好丑样咩？ 哇，咁你想我讲真心话定讲大话？ 哼，你嫌我唔靓啊，你咪飞咗我咯，我啊真系冇所谓啊。 诶，我点舍得飞你啊？嗱，你煮嘢又好食，系嘛？我决定咧就揾你做我煮饭婆噶啦。 鬼得人做你煮饭婆啊，唔知丑。 哇、啊！你唔应承啊？你成日煮嘢我食，我以为你仲硬啊！ 你氹下我啊！你氹下我，我咪考虑咯。 系咁，你唔想我无谓勉强你啊？ 我 啊做煮饭铺好烦噶，嗱、你份人咧就好怕烦嘅，所以我都系劝你唔好做、啊。 我想做噶。 哇！你谂清楚好、啊。 我都话想咯。嗱，蔡达峰，我而家搵烂块面噶啦，你讲句想娶我得唔得？唉，咪好难开口啫。 哈！唉，啲意粉冻咧，食啊食啊食啊食啊！ 你系咪男人嚟噶？ 我唔系啊，你系啊！ 次次讲亲结婚咧，你都炒开第二样嘢讲嘅。 喂，大姐婚啊，我咩身世你唔系唔知系嘛？我自己都养唔掂，咁我点养你先得噶？ 我冇叫你养我啊，咁我自己有份工噶嘛，够养自己噶。 喂，咁娶老婆梗系要养佢噶啦，唔系出嚟做咩啊？ 你啲大男人思想啊，几时先改噶？你根本就系怕人笑你冇本事养老婆。 系啊，我认啊，我认衰啊，咁点啊？ 哼！咁啊，咁你成世做寡佬啦你，哼！ 啊，走啦走啦走啦，唉，快啲走啲啊，唔好送啊！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下次再见。下一集嘉宾张德兰，到底佢点样加入咗喺广播剧组，演出唔同嘅作品？唱过边一首主题曲？呢一首当然其中一首啦，就叫做《忙忙碌》。 缘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浓途？时间洗刷不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半路中失路，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烦恼。Yeah. 到十二点半嘅，听紧呢个风骚发人咧，啱送上咧就系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嘅我们的广播剧第一集嘅。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即系星期四会再有呢个环节嘅。好啦，十二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公开点名铜锣湾四间药店，严正谴责佢哋嘅不良营商手法，主要涉及俗称斤变两、两变钱，实际金额较原先顾客理解嘅贵十至十六倍不等。消委会督促业界采取行动，严惩奸商，保障消费者权益，又期望透过今次点名行动向害群之马发放信息，起到警示作用。被点名的药店全部位于铜锣湾，分别名为药城、五二一生活百货、环球大药方和安康大药方。消委会指出，今年初本港与内地通关之后，接获有关这四间药店的投诉明显增加，今年头八个月已经有49宗投诉，涉及金额586,000元，经消委会协调跟进之后，店铺全数或者部分退款。据了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一连两个周末落区，听取市民对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消息指，李家超今个星期六会到荃湾，预料会探访公屋长者住户。今个月17日就会到元朗了解基层需要，以便制定下个月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府将会下个星期公布夜经济活动安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特区按摩业总会主席周振宇表示，业界非常欢迎任何振兴本港经济的措施。相信夜间消费增加，自然会有顾客流向按摩院。周振宇说，现时按摩业界生意只及疫情期间的三成，主要因为香港夜间消费市道低迷，港人北上消费造成严重打击。他期望当局计划的夜市活动可以较平民化，类似过往的大笪地，以低消费模式吸引港人。民建联副主席、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话：唔同意夜间经济就等同过往嘅大笪地，认为要透过大型盛会同嘉年华带动全城气氛，促进市民晚间消费。日本成功发射一个小型登月探测器同一颗 X 射线天文卫星。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當地朝早八點幾在南部鹿兒島縣種子島宇宙中心，以 H2A 火箭將小型登月探測器和 X 射線天文衛星發射升空。發射14分鐘之後，火箭與衛星分離，衛星確認進入預定軌道。發射大約47分鐘之後，登月探測器被送入軌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74点，跌175点，总成交金额43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5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4，跌6.2；融创中国2.62，跌4仙；碧桂园1.16，跌6仙。美团125.2，跌3.1；中芯国际20.35，跌1.1；恒生中国企业65.62，跌5.4；阿里巴巴91.45，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13.66，系升2.5； 友邦保險68蚊跌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4.756，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5，人民幣7.323，英磅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3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33,113點，跌127點。港金報17,950蚊，跌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9.55美元，賣出1,920.1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明枪暗箭、利欲熏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一年两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带你回顾香港电台 DJ 文化。 所有电台开声的主持人呢，统称呢都叫 DJ 啦。我自己觉得呢应该是分两样。一呢就是电台节目主持人。DJ 其实呢就是叫 disc jockey， 主要是播唱片。音乐节目为主的呢才叫做 disc jockey。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点至2点，收音机回忆录。 全港6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运作，绿竹盒嚟啦！你睇，对流通风同自然采光呢啲绿建设计，令我哋可以享受健康舒适嘅环境，更可以高效运用资源。绿色建筑对环境友善，仲有更多创新元素等你去发掘。9月23至29号，香港绿色建筑周，大家一齐集合绿建能量，向2050碳中和进发。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早晨啊 Eric， 你好啊。嗯，好，那继续我们这个环节讲下宠物啦。对 Eric， 今天礼拜有个新闻呢，是不是都跟你今天想讲的话题有少少关系？ 是啦是啦、我今天就想讲呢、放狗食有什么危险。 哎，那单新闻好惨。 那单新闻好惨啊。咁希望不要再发生。就话说呢，一个工人姐姐啦，带着几只狗仔。咁、其中的狗仔走返出去，即入 lift， 因为入 lift 嘅时候呢，有只狗仔走返出去。咁新闻就唔再讲啦，大家就自己去睇，如果想知道嘅话。咁、最后都係发生不幸嘅事件嘅。係啦，多谢 Eric， 咁点啊， 放狗食。 有基本上呢，就我即係呢样嘢系一个英文我哋叫 pet peeve， 即系一个成日都整我好啊猛整嘅嘢嚟嘅，其实好啦，因为咧，即系次次有意外发生都系呢个原因嘅，就系、是、个主人咧好大支嘢就放狗食。其实咧个我嘅心态对呢样嘢咧，就系、是、如果因为你见到啲人系行街系放狗食，后来就搭 lift 又放狗食，行落手提电扶手电梯又放狗食，咁呢啲嘢咧，其实我成日谂，如果你有个譬如2-3岁嘅细蚊仔，基本上只狗同嘅3岁细蚊仔分辨唔大，即系行路敏捷啲嘅，不过冇咩智商，唔明白环境点 work 嘅。 right? 你唔会去呢啲情况，即系你唔会带狗性嘅细路仔，不过你会揸住手行路啦，你行 lift 啊，行扶手电梯啊， 拖实佢咯， 行街边马路边，你一定会揸住手噶啦。不过呢人就唔会噶，对啲动物，因为佢认为哦，你都几岁啦，成年狗啦，或者十岁啦，唔系。不过嘅狗唔会长大变一个有理智嘅动物嚟噶嘛，即系佢。 即系佢嘅智力唔会好似因为人变大而变聪明，系咁意思啊？ 系啦，所以今日我想讲十个原因，点解你唔应该放狗绳？即系apart from今日你嘅新闻嘅意外之外啦吓。一咧就系、是、第一个问题就系被车撞死。因为其实这个即是个个人的狗被车撞亲或者撞死啦，其实同我讲第一样嘢都系一样，同一个永远都讲嘅同一样嘢，但第一样嘢是狗嘅，就话我的狗今世人未试过冲出马路，唔知点解今日发咩神经。咁係发生一次嘅啫，唔好讲笑啦，你佢走过 一次就够啦，你个咁嘅意外。 系啦，所以永远啲主人都系即系永远都系嘅，即系好多时都系行跟住佢行十年，有一日有架车经过就撞亲佢，因为见唔到佢或者咩，所以即系冇人喺香港想撞亲只狗咯，所以一定系个主人嘅fault嘅，只狗又冇理智嘅，所以又一定呢个第一个原因啦。第二个原因就好明显伤其他人啦，伤其他人系可能吓亲人又好，真系咬人又好，其实就真系呢个都几大件事嘅嘢啦，俾你好多麻烦，同埋其实都好唔好意思啦，咁就话系啊，呢个你见好多只喺狗公园啊，成咧，有啲人真系，不过呢个世界真系有啲人系不自量力到，即、就、系、是、知道只狗有经历去咬人，都放只狗俾咬人嘅，所以就小心啲啦。OK， 第三样嘢啦，就系、是、追同埋可能和伤害其他狗啦，其他动物啦，所以就呢、這个就。即係好明顯，你係個啲狗公園都係嘅，其實風險重重嘅。我永遠都有啲深層次矛盾，因為 你會話佢哋噶？如果你見到 你見到就你可以話，你睇個情況咧。因為我頭先講個矛盾係咩咧？就另外個即係啲狗仔咧，喺一個安全嘅環境，問安全嘅即係人哋啲 friendly 嘅狗去 socialize 啊，適應啊，問人哋個 pet pet 啊，問人啲大大小小啊，係一個交流嘅過程。咁係特別 BB 狗咧，好緊要一個過程嘅。去問人哋咧，就同人溝通咧，就用啲方法咧，就會教佢点样做嘅成年狗嘅，所以一个好需要做嘅 社交 过程嘅，系啦。所以咧就不过咧就变咗你要问，即系喺呢个情况下，你要一个安全嘅环境先去做，同埋你要知道对方啲动物嘅性格。佢哋希望对方主人唔系黐线，明知有问题都会同你讲啦，梗系唔同你讲啦，系啦。不过就所以有少少矛盾，不过 at the same time 都要小心啲啦。 咁即系好矛盾啦，因为那个狗主人唔知道对方嗰只狗系个性格恶定唔恶噶嘛， 系啦， 咁所以就要睇住咯。 问个人咯，你就 OK， 你就 OK， 只狗问你只狗，因为有啲主人都唔怕事噶，如果见到只狗会吠人啊、恶啊咁样，所以问人啦。第四样嘢啦，就系好明显你只狗接触到人哋嘅恶狗。系咪啊？所以即系都愣住头先嗰样嘢啦，因为你放你细狗仔俾只大狗咬，可能冇命，不过冇睇住有 好严重 嘅细狗咬大狗嘅。我试过咧，我开我嘅后门就有三狗，即系我只狗揸住个狗绳啊，梗系。隔篱屋冇揸狗绳，三只细狗仔，我只狗系五十几公斤噶，三只细狗仔过嚟咬我只狗， 冲埋嚟一齐啊！ 系啊，冲埋嚟。 咁当时你点啊？你可以点啊？ 咁样就咁、哦、你要系其实危险嘅，因为你举只手埋去就死梗噶啦，你都被咬啊、所以你要揾一个最安全嘅方法，用脚用你对鞋又好，咩都好，你即系要小心啲去隔开佢哋咯，你要轰走佢哋咯，不就话一个好危险嘅情况嚟噶，咁就OK， 同埋好明显啊。吓亲人啦，第五样嘢就吓亲人啦，影响其他狗啊，都唔好啊，即系整到佢哋弹走啊，成啦。例第六啦，就周街执嘢食。 哦系啊， 中毒系啦。喺我记得系搬咸道嗰度好兴嘅，即系每几年咧就有一个唔知嗰日 毒狗案啊嘛， 有条友毒狗嘅，所以或者佢又可能系即系可能政府摆老鼠药又好，有个人工程人喺食完个 lunch box 摆喺度， 坏咗啦，你就够去食咁样就。 总之就唔好乱食街上嘅嘢啦，一句讲晒。 系啦系啦，同埋嗱第七就周围大小二便啦，我喺个村住嘅。 嗯。 咁样你可能知最黑人憎嘅嘢咧，就系依人 放啲狗走过嚟你嗰度，大小二便跟住就自己走去咯。 系啊，个个都唔因为安全啊嘛。你喺村嗰啲细村入边，个个都认为安全，咁一被车撞死一个可能性啦。因为有啲人都发癫嘅，即系啲譬如啊。嗰啲某一間公司嘅啲司機咧嚟接人咧，有時趕走咧就走得幾快下嘅。不過就啲狗就周圍行咁樣，佢就 assume 狗識佢嗰啲草叢屙，咁啊佢草叢屙就唔係好影響人嘅。不過咧就如果真係人，不過好多時你喺個車隔離會見到毒嘅。 嗯，系啊， 但 系 卫生都唔好啦，系嘛、啊？ 绝对唔好， 你俾人哋有狗又 绝对唔好啦。咁好多时系即系依个又赖嗰个咁样啦。就有一即系不过个人都养狗啊，就你即系系咯。依、這个一个同埋好多时人都唔带任何储备去、去执添嘅， 水樽啊、报纸啊嗰啲啊嘛， 唔会噶， 系啦， 系啊。同埋你都唔知咁边个做啊？ 即就喺香港就唔系咁普遍，不过感染啲病可以传染俾你。 嗯 哼，譬如疯牛症啊咁样，所以呢个有危险啦，但危险唔系话巨大，不过又喺度啦，同埋学坏习惯，所以好多时狗周围走，冇咁管嘅情况底下，冇 discipline 咧，就好容易学啲危险嘅动作。 有啲乜嘢系危险嘅动作啊？啲狗？ 譬如咧就就話霸地頭啦，周圍執嘢食啦，呢啲咁嘅嘢啦，去揾嘢食啦。你好似只貓，我頭先有隻貓，你放佢一次唔小心出咗門口咧，佢慢慢都常出門口噶。 係啊，梗係啦， 咁得意， 你都會啦。 係啊，係 啦， 你一試過原來咁好玩， 想走咯，佢就會扯你狗繩咯。 係啊， 呢啲咁嘅嘢咯。 OK， 係啊，咁第十樣嘢啦，就係冇咁啊，俾人罰款啦，梗係。 啊！ 头先啊 ，Dr. Eric， 你讲呢十样嘢就系话我哋必须要有一条狗绳，即、就、系、是、有效地控制到佢，系咪咁意思啊？即系唔好放佢，即系自己跟住。 如果你个驾，如果记得咧，我喺个驾驶，即系教你点样揸车咧，你要考牌嗰阵时咧，其实入边有一行嘅，我记得系写到明约，即系有写狗嘅，因为都喺马路用噶嘛，所以咧其实系即系唔佢嗰本书要教，即系要养狗咧，带狗行。公用地方咧，系要带个狗绳，只狗咧就最好喺你左边吓，写得好仔细嘅其实，所以咧其实系即系真系一个马路规则嚟添嘅。 同埋其实除咗狗绳之外咧，好似系如果比较大只嗰啲咧，一定要戴口罩噶嘛，系嘛？ 系好少执行嘅香港，我以为在知，即系依个系即系 over 好似15公斤啊，冇 call me， 不就话系 over 某个 size 咧，就一定要戴口罩啦。依、這个就咁样讲啦，其实即系都要个主人自己衡量只狗嘅法律上就黑白嘅，冇灰色地带嘅。如果你被捉，你一定俾人罚款噶啦。不过咧就有所知唔系好执行，一般人嘅狗都冇咩嘢。如果你想光明正大去，唔使戴口罩，就可以喺渔农处嗰度申请一个 license 嘅。就佢要 pass 个 test， 咁只狗冇攻击性咁样。不过就哦，依个即系你见街边好少，冇人有呢个嘢噶啦，基本上就系啦。不过如果发生事，你就会濑嘢咯。所以你即系一个恐吓性多过有用，因为我未见过人执行呢样嘢啦。 但最好唔好发生事啦。如果唔系，你又发生事，你又冇戴口罩，咁就即系真系中晒啦，系嘛？ 系啦， 安全起见， 呢个系你嘅责任嚟嘅。作为狗主， 都系最惊系第一个咯，次次都系咁样嘅。我次次见啲人咧带只狗行嘅，因为咧好多次嘅香港你经过，你好多时行一行人路咧，你都经过好多马路出口嘅。 系啊， 啱 啊。 系啊，我而家喺将军澳，基本上每50米都有个马路出口俾车出嘅。哇，真系危险到啊！ 有乜可能可唔会咩啫？即系你要拖住佢，如果你咁讲，系咪先？ 系咯， 系咯，不过头先咧，我又觉得你讲嘅十样嘢嘅话咧，其实基本上你 系 成日经常见到噶。 啊，系 啊，系啊， 系啊，系咪？即系唔系讲紧话，即系好少见到嘅 case 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有咁嘅，唔好成日都系有件事 发生咗， 发生咗啦，一啲唔系咁好嘅教训嘅时候，咁啊，大家先又再提醒翻咯。 冇错 啦， 一次 你 提 到。你俾你即係養狗人就愛狗啦，不就你要你其實俾緊子彈俾啲唔中意動物嘅人 去射你咯，因為佢哋即係呢個壞榜樣，即係頭先我講話第七樣，即係屙尿周圍去咁樣啦。 嗯， 其實係一個好黑人憎行為， 我都認為係，你就 即係影衰曬我。 冇錯， 係冇錯，即係影衰曬，係啊，真係㗎。 佢啲人怪曬所有養狗人 系啦， O K， 讲得好好啊， 好多谢晒， 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 希望每一个养狗仔嘅朋友咧，带出街都要做翻头先所讲嘅嗰啲礼貌啦，带翻啲水樽啊、报纸啊咁样啦，同埋小心过马路吓。好，时间差唔多晏昼一点钟啦，听日嗱，我哋咧就又有校长嚟咯， 哇，系新学期啦，但我未揾到书包， 买个新噶啦。 咁你翻唔翻啦？好啦，听日再见。而家送俾大家就系即爱剧，听日见，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arah， 可唔可以借件羽绒俾我啊？ 喂，依家日日都三十几度高温天气，你发冷啊！你借件羽绒做咩啊？ 所谓高处不胜寒，老板睇得起我啊，捧我上人生第一个高峰啊！我惊啦，上高冻啦，所以咧着件羽绒，费事冷亲啫。 老板同你讲咩啊？捧你上去？ 听住啦，佢话佢咧别墅嗰五米楼底高嗰盏水晶吊灯咧有啲污糟啊，想我爬上去抹啊。 哦，佢叫你爬上去抹水晶灯咋系嘛？ 哎呀，五米高楼底咁高，佢肯定揾一啲佢信得过嘅人，亲信负责呢单嘢啦。所以咧，佢揾得我，肯定系想我做佢接班人啦。 啊，肥强啊， 嗯， 呢单嘢咧，你都系唔好孭上身好啲。 点解啊？ 嗱，根据职业伤亡统计数字，平均每年有近千宗工人由高处堕下嘅意外，而呢啲意外当中咧，唔少涉及两米以下嘅离地工作。 吓，两米，其实都唔算好高啫，咁都会有意外发生。 诶，唔好睇少啊！事实上啊，凡系离地工作就有可能发生下堕意外，所以咧要向高处工作咧，绝对系不能够掉以轻心嘅。 咁就要用心听住有关高处工作安全注意事项啦。嗱，首先要讲俾大家知咧，系工人由高处堕下嘅原因，主要咧包括系工人咧冇使用合乎安全法例嘅工作台，或者不正确使用工作台，又或者系唔安全上落嘅方法。 而高处工作嘅安全要点就要使用合适类别的安全工作台，如果工人需要在两米或以上的位置工作，可以使用的合适类别就有竹棚架、金属棚架、悬空式竹棚架、吊船以及是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如果在离地面少于两米之处工作，则可以使用流动工作台或者轻便工作台。安全工作台的要求包括有围栏、踢脚板、有安全进出方法、密封地台、结构稳固等等，同时亦都要清楚认识不同类别工作台的正确使用方法。 冇错啊，所以在不同的工作场所咧，就要因应场所的环境特点和工作性质，去拣合适类别的工作台进行工作啦。 明白晒啦，两位放心，就算你提供工作台俾我咧，我都会先详细检查工作台，确保呢个结构良好先会用噶。如果个工作台有损坏，咁就要挂上呢个危险警告牌，防止其他人用。 咦，肥强、 啊， 你对工作台好似有啲认识，我考下你先。使用流动工作台嘅时候嘅话，应该要如何摆放？ 容易啦，流动工作台咧必须放喺呢个稳固、平坦、水平坚固同埋干爽嘅地面，千祈唔好放喺斜坡、梯级、凹凸不平嘅地面，或者有机会被移动物件碰撞嘅地方。仲有咧，尽量将呢个工作台咧放近呢个工作位置使用，避免过分伸展身体喺个工作台外边。需要时应重新移动工作台去到所需位置。喺上落同埋使用流动工作台时咧，应该锁紧所有嘅脚轮啊！ 哇，真系有做功课喎！咁啊，如果用轻便工作台咧，例如梯台啊或者功夫凳，咁要点样先为之安全呢？ 如果使用梯台，梯脚及架位必须完全张开。至于使用呢个功夫凳，需确保其工作台板同脚嘅开合位置已经锁紧，同埋唔会意外松断。 腳撐咧要完全開啟，喺上落嘅時候咧，必須面向輕便工作台及切勿呢個手持重物，並保持三點接鐘，即係雙手抓住及單足踏上，或雙足踏上及單手抓住呢個輕便工作台，身體重心必須維持喺輕便工作台之內啊，不可以過分拉扯工作台而產生呢個橫向嘅外力，導致呢個重心外傾而翻倒。 轻便工作台存放都要恰当，例如要将工作台存放在干爽同埋唔会被太阳直接照射嘅地方，亦都要将工作台摆放稳固，避免碰撞或者系下堕嘅危险。 要喺高处工作咧，亦都要留意个人嘅健康状况噶，目的系预防高处下堕嘅意外。如果系怀孕咧，或者健康状况唔理想咧，例如出现晕啊、呕吐等不适嘅状况咧，就要避免高处工作啦。以免发生危险，雇主同埋雇员都要保持住良好嘅沟通，并为雇员提供高处工作嘅安全训练同埋指引啊！ 咦，老细发信息俾我 吓系咩？点解佢冇发俾我噶？佢同你讲咩啊？ 佢叫我哋去高街食马拉糕喎。 喂，咁啊一齐啦 ！Go go go！ go!高处工作安全要求高，轻便工作台需保养好。我是 Simon 安俊豪。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So 绝尘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面，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打脸，再说着抱歉都惹人讨厌，现在想见面也很难再